染的地方，其次是大阪，超过400人确诊。共同社引述政府高级官员表示，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开始协调明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紧急事态令将会后日生效。报道说，颁布紧急状态的地方计划以东京和大阪为主。另外，南韩在过一日新增47人感染新型肺炎，是自2月底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少的一日，全国累计10284人确诊，186人死亡，近6600人康复。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华南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间中有大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有雷骤雨，随后的两三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37点，升501点。总成交金额694.8亿万。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1.8，升5.4；阿里巴巴189.5，升5.7；汇丰控股39元，升1.1；中国平安75.65，升6.5；中国移动62.05，升1.4；美团点评94.55，升1.7；银河娱乐42.6，升1.55；友邦保险70.85，升6.5；中国海洋石油8.9，升3.4；FIE南方恒指7.99，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9.513，瑞士法郎7.934，澳元4.675，加元5.489，新西兰元4.568，欧元8.3831。每百日元兑港元7.10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07。日经平均指数报18576点，升756点。港金现价报1501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6.27美元，卖出1628.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想先提下大家啦，咁部分地区落雨嘅天雨路滑，小心驾驶下。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后少少。港岛路面方面咧，中环嘅天华道咧仍然系有临时交通安排噶，天华道来往方向仲有立法会道咧系继续需要封闭。九龙方面，咁啊啱啱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土瓜湾北帝街一带咧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啊，北帝街去送皇台道近住木厂街嘅慢线咧封咗路，咁啊经过时间大家要睇清楚啲啦。北帝街去送皇台道近住木厂街咧，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慢线需要临时封闭。观塘嗰边，观塘道近住开源道来往方向都比较多车，咁西行去旺角方向咧，龙尾又排到鲤鱼门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放心，唔系鬼故嚟嘅，每晚出没喺你隔篱嘅其实系。 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脸容，随我心。 晚出没的是寂寞。One Promise 新作品将寂寞比喻为怪兽，主题和曲风上面都跟他们以往的作品很不同的。这种男人的感慨，你又有没有共鸣先？One Promise 填词有林若玲，监制周世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One Promise 寂寞的怪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拣未来，由登记做选民开始。 拣好歌，系做音乐选民嘅大志。 选举事务处抹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个礼拜嘅骚动音乐咧，我哋有一个嘅特别嘅环节嘅。 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音乐游戏啊，好开心啊！ 哇，你好啱做呢啲嘢啊！ 梗系啦，有冇听过咩叫欢乐小姐啊？我块面写住噶，真系 嗱，但系唔系净系玩游戏嘅， 冇错啦。咁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投选你心水嘅歌曲感受做选民嘅意。咁最紧要就系登记咗做选民先啦。五月以后就截止噶。 系啦，咁啊玩法好简单啦，除咗系投票之外咧，你仲有机会可以得到奖品嘅。 系啦，咁详细嘅游戏嘅玩法咧，记得上二台 Facebook 专页咧，你就可以睇得清清楚楚噶啦。 系啦，已经有个 po 上到噶啦。咁我哋咧喺苏动音乐入边咧，每一日咧我哋就会系拣系两首嘅广东歌啦，系啦，咁啊有主题嘅，咁啊交俾你睇下，你去投个票，就睇下你中意边一首多啲。咁啊票数最多嗰个咧，我哋五点前咧就会公布啦，咁然之后就会播晒全首俾你听咁样样。 冇错，但系大家要记得啦，三点半咧就结束啦，所以三点半之前你就要完成你嘅投票啦。 系啦，咁啊投票地方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 好啦，今日嘅主题系。 夜生活 好兴奋啊 因为有好多歌呢其实都是记录了香港的一些的夜生活啦。夜景听过很多的啦。夜生活都有不少的。是啦咁今日有两首歌。阿琼你揀哪首呢 我今日的选择是 一套候选歌曲。 就是侧田的 Fola、 哦、原因为何呢、 哦、其实你我不理你哪一次听这首歌你都一定会跟着他吟首先、 啊、 第二件事就是、就是、以我这个岁数来讲、啊、他都真的算我那个年代夜蒲的地标性的一个 地点啦， 系啦， 系啊，即系好多人都去过啦， 系啊，冇错， 系啊，你有冇去过啊？ 门口装过下，好乖嘅人哋。 嗱，头先阿琼就拣咗属于你嗰个年代嘅一个地标性嘅一个系啊 club 啦，系啦，咁嗰阵时你睇紧听啦，系有 DJ 啦，我嗰个年代有现场 live band 噶， 二号候选歌曲。 虽然你要饮， 别再问， 渴望我斟下， 别再追问， 先不要顾忌，教教我怎最滋味。黑天鹅，黑天鹅，请笑我，一刻千金散到天光。黑天鹅，黑天鹅，请放糖，一杯一杯喝到满座。 今日 Eric 揀嘅呢一首咧，就系林奕邦加埋杨千嬅嘅《黑天鹅》。 关咩事咧？我真系唔明白啊！ 嗱，头先你讲你嗰个年代一间 club 啦， 系啊。 头先呢一个地方咧，黑天鹅咧，系即系香港第一批啊日式嘅夜总会，系湾仔， 好有历史感啊！ 咁、啊、我就记录咗当中嗰啲夜场嘅风光啦。 系真系有 live band 噶？ 应该有啩。 听落 是不同的音乐风格咯，真 系。系啦，今日有两首歌啦，咁包括就系有侧田嘅 Vola 啦，就系对住呢一个咧，就系林日光加埋杨千嬅嘅《黑天鹅》。系啦，咁究竟你中意边一首呢？咁你而家喺三点半之前咧，就去投票啦！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投20位拣中票数最高嘅歌曲嘅朋友，就可以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拣时间记得登记做选民啦，5月2号就截止噶啦。 作品新歌嘅歌名咧叫做《鲸》啊，意思咧就真系非常之孤独啦，孤独到眼鲸鲸嗰种嘅鲸啊。点解你会咁孤单呢？有阵时呼应翻佢歌词就系、是，歌词就系话佢系 the only one 啦、啊。有阵时当你好孤单嘅时候，就因为你感觉你自己只系 the only one。 试下将你的要求降低少少，标准降低少少，可能你会找到更加多同你臭味相投的人。 凡事请制定立时候，人每天看着无限宇宙，城里璀璨总只剩一声受。 呢队嘅独立乐队，佢哋名字叫做 The Hurts， 有新影视嘅派台作品叫做《凡星人》啊，凡就系平凡嗰个人啦。而家世局咁动荡嘅时候，或者你都会领略到，就系平凡都可以系一种嘅福气嚟嘅，起码唔使日日喺度担心，日日喺度忧虑。不过我谂你过呢种平凡嘅生活都过到有少少闷啦，系嘛？日日喺屋企对住四缝墙，太平凡啦，真系。储够气嘅话，等你可以出街嘅时候，继续冲刺啦。 Until the end, you know, I'm a black unicorn, I'm a bad yet to come. Loser in the diamond sky. And it's okay, you're right. And it's over, totally hangover. Completely got them blown up. And you can't take over, but whoa. My libido's been tamed from. Everything is yet to come. Someday, somehow, I'm a surrender. For prediction. 介绍你嚟自呢白俄罗斯嘅乐团啦，佢哋嘅名字叫做 Intelligence。佢哋咧就选择系不甘平凡一啲嘅，佢哋佢最憎嘅嘢咧就系 cliché。呢个世界咧有好多唔同嘅 label 嘅，咁啊而家啲曲风咧都有唔同嘅 label 摆喺你身上啦，系咪？佢哋就尝试将唔同嘅曲风混埋一齐啦，有啲 rock， 有啲 jazz， 有啲 blues， 所以佢哋自创咗一个嘅 genre 俾自己嘅。佢哋形容自己呢种嘅曲风咧叫做 techno blues， 而佢哋嘅歌词咧，除咗有俄罗斯文啦、英文啦，仲有白俄罗斯文嘅。新 single August， 三点半钟之前咧，呢度嘅乐队呢首嘅新歌，同样都有中文啦、英文啦，同埋日文嘅歌词嘅。 你有没有幻想自制件飞天装甲，试下被那二变蜘蛛轻轻一扎，要变大只。或许亦懂到地下官司了正义，你有勇气吗？绝望之中总有人成功，为何未像我 super power？ 有他们新的派台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 Super Powers， 预告转头会有 Janice 卫兰介绍他的新歌。另外提一提你，还有分零钟的时间可以上我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那里参与我们这个音乐选民有得选的投票游戏。 On and on we'll keep dreaming on， can't go back in ti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透露，65名由秘鲁返港的港人中，5人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据悉确诊者包括自由行和旅行团的旅客。据了解，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的团友需入住检疫中心接受隔离检疫。至于其余由秘鲁回港检测结果呈阴性的人，可以居家检疫14日。这批港人经伦敦寻下周抵港之后，随即被安排到亚洲博览馆的检测中心接受病毒测试，在亚博馆留宿一晚等候检测结果。早前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本港空手道女子代表曾以婷说，已经连续两次被疫样本检查结果对病毒呈阴性。她社交网站表示，最初知道结果之后感到很兴奋，但第二天的粪便样本检测仍然有病毒，只能够再比耐性，等体内的病毒消失。已经入院19日的曾以婷表示，希望距离出院日子不会太远。立法会财委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新年度的预算案。多名议员关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疫情之下仍获加薪。公民党郭家麒认为，林郑月娥月薪增加10,000元，但她民望只得单位数的评分，质疑如何衡量特首的薪酬。执政员卓田北辰说，因应疫情，部分私人企业的高层带头减薪，但是特首不减反加，建议林郑月娥减薪30%，同市民共度时间。行政长官办公室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特首的薪酬按机制稍微上调，特首和问责团队早前已捐出一个月的薪酬给公益金。新加坡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要求大约20,000名的海外劳工要在宿舍居家隔离14日，不得外出。措施涉及两个宿舍区，其中一个有13,000名海外劳工居住，累计超过60宗确诊个案；另外一个有6,800人居住，累计28宗病例。呢批嘅海外劳工大部分系南亚人，到新加坡主要从事建筑业。他们居家隔离期间继续获资薪，当局一日供应3餐。有海外的劳工向传媒投诉宿舍的环境挤迫，卫生环境欠佳。新加坡政府颁布多项的新措施，强制民众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禁止餐厅堂食，只是提供外卖、赌场、购物商场、酒店等的非必要场所关闭一个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间中有大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随后的两三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31点，升495点，总成交金额746.7亿元。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1元，升4.6；阿里巴巴189元，升5.3；汇丰控股38.95元，升1.05元；中国平安75.6，升6毫；美团点评94.95元，升2.05元。中国移动62.1，升1.45；友邦保险70.4，升2毫；银河娱乐42.5，升1.5；中国海洋石油8.95，升3.9；FIE 南方恒指8.01，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9.36，瑞士法郎0.978，澳元0.605。加元1.41，新西兰元0.591，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82。日经平均指数报18,576点，升756点。港金现价报15,010元，升9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27.29美元，賣出1629.1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和封路的消息。较早时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哈罗国际学校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长一阵，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都还是在小榄段的。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哈罗国际学校那段仍然都是比较多车些少，消化紧较早时因为交通意外而形成的车龙，现在龙尾都是去到屯门公路小榄段的。另外在九龙广东道有水务急修，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的慢线就封闭了，一带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海防道。隧道情况，洪水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过去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关位，洪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那段是车多挤塞，龙尾在常怡道。反方向，观塘道去旺角近住观塘工业中心那段车多，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都是慢车的，龙尾在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外面部分地区有雨嘅天雨路滑，请你加倍专注驾驶，小心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和雇员栽培分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今朝视像会议你做乜迟到啊？仲成浸酒锤添。 我寻晚又失眠啊，咪谂住饮啲酒，等自己有啲醉意可以瞓到咯。点知一啲用都冇，仲搞到个头痛到爆炸咁。 唉，酒精百害而无一利，佢又点会帮到你呢？你可能呢排工作压力太大啦，今晚你翻到屋企换床单、洗厕所、吸尘拖地，呢啲都系体能活动嚟噶。做完包你有觉好瞓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政府已于3月29日开始禁止在公众地方进行多个4人的群组聚集。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我十分明白，大部分外佣都希望在休息日和朋友见面，但现在香港正处于抗疫的重要时刻，大家有必要保持社交距离，防止疫情扩散。我亦呼吁雇主谅解目前的特殊情况，考虑同你的外佣商讨休息日安排，鼓励他们留在家中休息，或者给他们在平日而非周末放取休息日。我亦要提醒雇主，如果不给外佣休息日或在未得同意之下而强迫外佣在休息日工作，属于违法行为。我呼吁外佣同雇主互相体谅，整个社会携手合作，尽快走出疫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Ooh. 日咧，我哋电话旁边咧揾嚟嘅有 Janice 卫兰啊 ，Hello。 Hi Eric。 你好啊，喂，听讲你系咪啱啱喺澳洲开完 concert 翻嚟啊？前排。 系啊，都好 interesting 咯、啊，成个。整個 concert， 因為其實我哋喺一個地方叫 town hall 去表演啦，裏面好靚，即係好似一間教堂咁樣嘅setting 咧，我覺得好靚喎，所以整個環境啊，整個 atmosphere 都好正咯、 啊。哦，同埋佢哋嗰啲 soundscape 係通常設計得好好嘅，即係如果佢係 都係啊， 好似 church 咁樣嗰啲嘅 feel。 係啊，嗰啲 acoustic 真係好好 嘅、嗯。OK， 而你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咧，就揾你介紹你首新歌啦，係啦，因為你首新歌咧就應該都係你喜歡嗰類嘅類型嘢嚟㗎啦，即係有少 jazz 嘅vibe 嘅呢種感覺啦。新歌叫低半度嘅， 係、 今次呢張嚟緊呢個新嘅專輯係。是不是会是朝着这种少少 pop jazz 的味道的歌去出发的呢？ 都是啊，即我们其实这个是一个 teaser， 因为我们都想真的做一个 jazz 的 album。这一首歌即我是特别喜欢一些 jazz big band 的、类型的音乐。可能因为即如果快即节奏快一点的就不是那些 dance music， 不是很适合我咯。但是在、一些 jazz 的 big band 是很即系我会觉得自己好舒服唱呢啲歌。 我想问咧，你自己咧系几时开始咧，即系对于呢啲系 jazz 啊、big band 嘅嘢咧系有兴趣噶？ 其实好细个已经有啦，因为我爹哋咧介绍好多好经典嘅 jazz singers 俾我，咁佢哋都系唱呢啲 jazz big band 啊，即系Billie Holiday 啊、Ella Fitzgerald 佢哋咧，全部都係呢種類型嘅音樂。 咁、 所以同埋我覺得我哋比較少啲聽呢種音樂喺廣東嘅線裏邊咯。 係 ，OK， 所以係因為爸爸開頭介紹你聽好多，跟住所以你就阿媽媽會接觸啦咁樣。 因為我未碰前都唱好多唔同嘅 jazz lounges 嗰度啊，咁都會唱呢啲 jazz 嘅 classic。嘅歌咯，咁所以我本身长大嘅时候都系接触呢一啲呢种类型嘅音乐咯。 系 ，OK， 因为有啲人话咧，成日唱 jazz 嗰啲咧，即系你嗰啲 tempo 啊等等嗰啲，系同我哋一般听开 candle pop 嗰啲四拍四咧，其实系 有啲 几唔同噶嘛。 系啊，所以个节奏要即系要你要有 sense 咯。 Yeah， 因为都几难数噶，有啲话。 所以 唔系，即系都你要 keep 住个 rhythm 咯， yeah. 因为但系都有空间去即系自由发挥咯。 系 ，OK， 因为佢哋中间系牵涉好多 improv 啊等等嗰啲嘅嘢喺中间噶嘛。如果你 live 演出嘅时候，其实可以。 但系因为 jazz vocal styling 系有少少 sophisticated 啲咯， 系 即系嗰啲。震音啊，啲 vibrato 啊，我觉得好听。 哦，因为呢一首咧低半度咧系属于系开心啦，即系成个气氛系开心嘅。咁但系譬如如果你讲系 jazz 入边，其实可能有一啲系比较系 sad 啲嘅歌噶嘛。你有冇特别 preference 系啊？你中意系 uplifting 啲嘅，即系 big band 呢类嘅多啲啊？定系啊 jazz 佢咧可能系比较系忧郁啲嘅感觉会多啲嘅咧？你有冇 preference？ 其实我两样都中意啊，但系因为我觉得特别系呢段。时间听一啲 upbeat 啲，可能大家嘅心情都好啲咯。 Okay. 但系其实好即系呢首歌嘅概念啦，系来自我哋有一次喺马来西亚做一个 show 啦，跟住我发现即系我好多即系我开头嗰啲song list 咧系唱翻好多以前嘅歌啦，跟住我发现我系。唱不到原曲所以要降低半度啦，跟住我个经理人就话喂不如就整隻歌叫低半度啦，即係都求其 up 嘅啫，跟住跟住我同 A&R 话咦都好喎、啊、因为其实攞返呢样嘢低半度 as 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去同大家讲，即係其实你都可以即係你转变緊嘅时候即係去 accept 呢啲 changes， 而觉得喺啲低音啲低 note 里面都係有佢嘅美丽囉、 啊。 所以都好似都有层次囉呢首歌嘅意思。 係即係其实都可以 embrace 唔同时期嘅一个自己囉。 Yeah, it's true. 但你自己开头譬如试 key 嘅时候，咦唔系，我发现以前啱啱出道嘅时候啲歌，可能而家你再唱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咦要调翻低少少啦。咁嗰阵时你曾经有冇觉得吓、啊、会唔会系有咩问题啊？诸如此类，有啲系唔习惯嘅地方噶。 系啊，就系、是、觉得哦，我系咪渣咗？唱歌点解唱唔到？你 keep 唔到呢个 range 嘅咁？原来其实即系人系会转变，即系会 evolve 咯。系人嘅发声会系一路系 change 紧咯。咁点样可以利用你而家呢个状态呢一个即系嘅 voice 去带出你最好嘅嘢咯 ？Yeah，OK。 但系叫呢首歌嘅。即有趣嘅位置就是、雖然這首歌是叫低半度，但其實後面首歌是其實由降半度高咯。 降半度高的意思即是什麼啊？ 不是，即是其實沒有低，只不過是它降了一半度高咯。 OK， it's like half note up。 哦，我嘗試明白啦。 我咪點樣講咧？ 我明嘅，即係呢啲樂理上面啲嘅嘢嚟嘅，應該會係。喂，咁嗰陣時有一個嘅概念，即係突然間就，咦，我哋不如寫低半度啦咁樣。咁然之後，但係嗰陣時係因為係阿蘇道哲啦，同埋舒文一齊 co-write 嗰個 melody 噶嘛，佢哋 compose 噶嘛。咁係係知道咗呢個 concept 之後，咦，我哋不如邀請佢兩位合作寫啲歌啊，定係點㗎個創作過程？ 本身因為蘇道哲咧，咁佢都之前喺我Love and Other Things 嘅碟裏邊咧就。已經寫了一首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一個 jazz 歌，咁我哋想再揾翻佢寫咯，跟住就好開心有 Ted Low 啦 ，Ted Low 係一位好出色嘅 piano jazz piano player 嘅，咁佢就幫手去 arrange 呢一首歌咯。 所以嗰陣時你就已經講話，我哋不如朝住 big band 啲嘅 flavor。我哋就去做个 arrangement 啦，咁样。 Yeah， 我因为我真系好想，我谂紧我平时开 show 咧，即系唔即系，我真系要有一啲比较轻快啲嘅歌咧，所以 feel like 呢个方向 is 会好玩咯。 系 ，OK。 我真系之前系有几个 number jazz 嘅音乐，要 jazz 嘅歌，咁所以都好想去再喺呢一方面去再探索多啲咯。 公车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如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心次次真心，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啊。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放低气，再放低开，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舞城中，像我在捍卫新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 追逐，就算撑都很热闹。就算声线能飘高，但我低调来到，别怕千般武艺众人不知道。也想用足，看错说永远低跌，宁愿失操控。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诚，次次真诚，其实很虚空。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舞成中，便发现未来。 所以今次譬如是因为本身你是细细个已经开始接触 jazz 啦，咁然之后其实你之前都有好多是即系呢个类嘅 flavor 嘅作品啦。咁如果今次再唱嘅时候，会唔会咦轻松喎？个感觉系好 generous 啦，嗰个感觉会。 其实开头录呢一首歌咧，反而系啲咬字咯，即系好似舒文咧，佢系好执着，啲字要清楚唱出嚟嘅，咁我有啲 part 我觉得可能难嘅，但系 overall 系满意嘅，就系唱呢首歌嘅过程，即系要譬如啲字真声，次次真声，真呢个字咧，其实好难唱得好听。 一大力咗又好似好恶咁样。 系啊，系真声，次次真声。 即系变咗神憎鬼厌嘅憎，好憎你咁样嘅憎咁样。 憎死，憎死，即系要用系咯，呢喺呢啲位系要留意下。 系喂，咁但系你有冇谂过系譬如真系开一个系 jazz 嘅一个 concert 咁样样，咁啊真系可以你真系成同成队系 jazz 嘅 band 咁一齐去到玩成个 show 咁样。 有啊，我好希望可以嚟紧，如果开 show 嘅话， yeah. 就向住。jazz 嘅先去开演唱会咯，同埋因为嚟紧我哋 plan 紧嘅大碟系都系呢一种类型嘅音乐咯。但系我其实我最近咧就写同 Edward Chan 写紧歌，所以都成个过程好好玩，因为同佢一齐写啲 melody 咧系虽然系即系一个songwriter 系我都算一个新人，但我开始同佢一起做呢件事咧，我反而发觉原来我就算开始听歌都唔同咗咯。当你开始作歌嘅时候， 即系而家你开始会听多啲唔同种类嘅音乐，你嘅意思系嘛？ 意思系因为当我喺创作嘅环境里边创作紧 melody 嘅时候咧，跟住真系听其他人嘅歌都唔同咗咯，你会觉得哇，你会好 appreciate， 哇呢个 melody 好正啊，点解佢咁都谂到嘅？即系会好 appreciate 咯。 系 ，OK， 即系听歌个切入点唔同咯，即系可能有啲人以前譬如听歌中意听歌词先嘅，有啲人又中意听个 arrangement 先嘅，有啲人中意听个 vocal 先嘅，咁而家你而家就开始 appreciate 嘅 angle 系啦，就会多咗 melody 个走法系咁咁样。 系啊，会反而留意个 melody 多过其他嘢先咯。 OK， 喂，咁所以又值得 look forward to 喎，因为其实嚟紧，譬如今次呢张碟，除咗系会 jazz 做一个主调之外啦，咁其实就系会有你多啲嘅创作喺中间噶咯。 系啊。 OK。 今次特别啲咯，有多啲我自己嘅嘢喺里边咯。 OK， 你应该 feel very excited 啦。 I'm super excited， 好正啊！但系都有啲恐惧嘅感觉，即系佢有啲怕嘅感觉，因为即系有阵时你谂你坐翻嚟出嚟，你会怀疑自己，哇，好似唔系咁好、啊，跟住但系好彩即系Edward Chan 啊，佢都好鼓励我咯，即系会街住我啊，即系会同我讲哦，呢、這个 melody 好似喺广东话唔系 work 啊，咁所以都系学识紧点样即系点样创造啲好好听嘅 Cantonese 嘅 melody 咯。 Yeah， OK， 同埋我谂其中一个 excitement 就系当你 conquer 咗你呢一个嘅有少少紧张啊等等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咦，我又可以 achieve 到多啲嘢咯，喺音乐上面我可以再试多啲嘢，玩多啲嘢啦咁样。 Yeah，for sure。 OK， 喂嗱，咁而家有呢一张系专辑嘅，你可以叫一个 teaser 啦，系啦，叫低半度啦，一个 jazz big band 啲嘅作品啦。咁啊，期待睇下你嚟紧呢一个专辑其他唔同嘅作品慢慢曝光，同埋。期待 Janice 蔚蘭你自己嘅創作啦。 Yeah，thank you so much. OK， 好啦，咁你都要保持身體健康啦。 你都係啊， okay， 大家都。 好啦 ，take car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好啦，拜拜。 直受试验，寒蝉想灼热，却依旧未壮烈。想幼稚，有些事没有意义。想老练，有些梦唯有怀念。我至少识得三个字，没了识讲一万次。谁是我？歇一歇，几多支更送秋意，几多战士在对面。I don't know, I don't care。轻松太易，一天一天正修炼，就算痛。 全民派钱1万元，应该在预算案投票通过之后的一个星期接受报名。 而且由申请到派钱应该有时限。他说2011年政府都曾经向市民派钱，各银行已经有机制。他质疑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仪祥在财委会上回应指银行需要时间核实资料和重建系统的说法，认为用两个月处理申请的时间太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华南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间中有大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随后的两三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39点，升503点，总成交金额825.9亿元。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2元，升5.6；阿里巴巴189.2，升5.5；汇丰控股39元，升1.1；中国平安75.7，升7毫；中国移动62.1，升1.45；美团点评94.2，升1.35；友邦保险79.9，升7毫；银河娱乐42.9，升1.9；中国海洋石油8.9，升3.4。FIE 南方恒指7.99跌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9.541，瑞士法郎7.937，澳元4.693，加元5.495，新西兰元4.581，欧元8.313，每百日元对港元7.1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06。日经平均指数报18576点，升756点。港金现价报150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8.35美元，卖出163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啫。咁啊，九龙方面咧就而家观塘嗰边交通比较繁忙嘅，观塘道近住开源道来往方向都多车啦。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至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就行车比较缓慢嘅。而观塘绕道就西行转落去呢个九龙湾嘅支路咧，现时都系多车嘅。龙尾近航天科技中心，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咁啊近住油塘电话机房一带咧，亦都系慢车噶。咁啊，至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黄金海岸嗰段咧就比较多车，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系多车嘅啫。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CIBS 准备一二三过。 第28季节目社会服务及创新， 一个令大家都热爱广播嘅节目， 全民造声。 少数族裔 Sahitic Architecture Window of Literature， 以及由社区人士或团体自选的题目， 一班人围埋坐低，除了开台还有什么组担凳仔， 每晚8点 AM621 亦都可以网上收听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正安常识猜猜我是谁问答比赛，你剪头发后面青晒那些叫什么？ 铲 铲青，没错，铲字。你在公司没事做等什么？ 我等运动。 道， 系啦， 我知道產運機。 答啱咗啦，第二題，你喺公司咧有嘢唔做，成日擁俾人嗰啲叫。 我最叻噶，推卸責任。 你着衫咧，滑滑突突，老老乜乜啊？ 土。 我知推土機。 冇錯啦，想知道負荷物移動機械咧，聽住逢星期四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風騷精安短劇。 操作負荷物移動機械，記住要小心，咁翻工就安心又放心啦。 晴姐推介时间又嚟啦， 嚟啦！今日咧同大家讲同医生有关，即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即系大家不断帮医护人员打气啊，咁样乜乜乜成成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然之后咧， 留喺屋企啊，咁样 系啦。咁今日咧，我想讲嘅系一对台湾嘅独立乐团， 系 入边全部都系医生嚟嘅，系、 哦、 啊，即系喺我哋眼中，唉，即系有屋企人，即系应该系爸爸妈妈眼中啦，即系咁有前途，医生唔会做去做。啊！但 系我唔系嘅，人各有志咯。 其一啦，其二 好似许廷铿佢都照样有做牙医，但系同时咁做音乐噶。 啊，你讲得啱。但系咧，我想同大家讲一件事嘅，就是、其实喺台湾咧，医生并不是我们即系想象当中香港即系咁专业，好似有咁高收入嘅一个行业嚟嘅。 专业同高收入系两嘢嚟嘅，佢哋都好专业， 啊、 不过未必咁高收入。措辞谨慎啲吓。 嗱，咁但系咧，今日呢对组合咧。佢個獨立樂團嘅名叫做理想混蛋， 係 咁咧入邊所有嘅人咧，一係讀醫，一係讀藥劑出身， 哦，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好有趣的一樣嘢嚟嘅， 係 咁，但係咧某程度上佢哋會成為一個樂隊嘅其中一個好大原因，都係因為讀醫。或者讀藥劑壓力太大啊，所以讀書嘅時候佢哋係咁走堂啦，係咁出去夾 band 啦，於是乎佢哋決定都係，不如我哋都係做一啲你自己開心嘅事啦，咁樣咯。 你講完呢個資料之後咧，我就諗，可能要揾醫生睇嘅時候就未必揾佢啦。佢成日都走堂啦，又成啦咁樣。 冇錯，咁佢哋都知嘅，所以佢哋唔幫人睇症嘅。 OK， 咁樣好啲啦，咁啊聽佢哋歌好啦嚇。 佢都係話，如果啲 fans 你有咩頭暈身痛，都係去揾翻醫生啊咁樣。 係。 咁同埋好有趣，即係你知幾個大男，四個男仔啦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哋本來即係好本撇地諗住嗰團名叫混蛋就算啦。咁但係佢哋就咧即係考慮翻咧，以後出席咩活動咧，啲主持 tag 佢哋嘅時候好奇怪啊。我哋跟住有請呢個混蛋出場咁樣。 系， 咁就大家会觉得台下唔知俾咩反应好啦。咁于是乎就将个 即系如果你香港我亦嘅啊，我哋有一对新嘅乐团叫人渣，今日请嘅嘉宾系 人渣咁于是乎佢哋就不如即系因为佢哋都系怀抱住音乐梦想嘅啲人，于是乎改名就叫做理想混蛋咁样就开始作啦。 系，即系虽然佢哋混蛋，但系都系 ideal 嘅， 系 呢个理想定系有理想好有 dream 嘅混蛋咧？ 有好有理想啦，咁样理解啦， 系 啦，好唔认真嘅团名啊，咁咁但系咧，都系嘅，佢哋起步咧系喺一个串流平台上边啦，咁呢个主音咧叫做鸡丁， 系 负责创作啦，咁佢就写咗首歌叫做《行星》， 系 咁嗰首歌系一首讲佢失恋嘅歌嚟嘅，就 系 讲我好想围住你转，但系你唔俾我围住你转咯，嗰种嘅心态，嗰种状态。 哦， 系因为行星系唔会围住啲咩转噶嘛， 系啊， 行星先会噶嘛，系咪啊？ 系行星系唔会围住咩转嘛，行星先会。 对唔住咯，好啦，你知道我讲咩？ 行星即系太阳啦，咁 planet 啦，有啲人读行星啦，地球啊、水星啊，即系嗰啲啦， 系啦。咁啊，系一首好 sad 嘅歌嚟。咁嗰首歌咧，嗰阵时嘅成绩好似系一个星期度咧，已经有成80几万嘅 hit rate。 系 咁，因为嗰个串流平台其实系一个专门摆原创独立音乐嘅串流平台 ，Street Voice 啦，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嚟嘅。 系 于是乎咧，理想混蛋呢对嘅独立乐团咧就开始受到瞩目啦，咁样啦。咁其实今次咧，我拣你嘅唔系嗰首歌，而系佢第二首歌。 系 咁，前一首歌系讲失恋噶嘛，而呢一首歌系讲一个甜到爆嘅恋爱嘅故事 哦， 系啦，其实咧嗰上边街声即系嗰个串流平台上边咧，好多人去评论佢呢个主音嘅声音，话系融化咗嘅牛奶糖， 融化了的牛奶。你可唔可以稍微浪漫少少？我戳咗个浪漫嘅毛出嚟，仲系白色嘅添。 即系用啲牛奶咯。点解有种？ 我系甜蜜噶，得唔得啊？即系你谂下牛奶。 即系牛奶糖，我应该都系甜蜜啦，但系你要融化喎。 即系佢喺口入边融化嗰个幸福嘅感觉啊！你系咪唔食糖噶？ 我知道，但系再加埋头先我哋 extra 嘅形容词，其实就好。 你唔好教坏我得唔得？ 好 yellow 啊， 纯情少女嚟嘅， 系野佬会唱嘅歌，融化咗嘅白色牛奶糖， 在你口中融化。 梁柏坚填词咧，定系咁？ 认真啊，哎呀，跟住咧咁啊，因为呢一首歌咧，其实之后仲有一个我觉得系好有教育意义嘅事情，所以我想同大家讲 咩咧？ 咁大家知应该好记得啦，即係其实去年喺台湾有一场公投运动， 是啊， 就係讲关于可能同志平权啦，同埋关于呢个家庭嘅组成啊，同埋一啲喺校园当中一啲性别教育嘅事情应该点样去决定嘅一场公投啦咁样。咁鸡丁呢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嗰陣时成个台湾社会都系讲緊呢件事㗎啦。咁唔同立场嘅人呢，无论系社交平台呀或者现实生活当中一啲嘅宣传呀，都系扭转录音㗎啦。咁我识嘅无论系歌手，因为漫画家就不断喺自己嘅社交平台画画啦，去用画画嘅形式话俾你听应该点样投票，应该个立场系点样，佢嘅立场系点样，希望可以影响到其他人。咁好多歌手咪就系会有啲作品出到嚟话俾大家听，即係有啲系支持嘅，就会觉得世界上所有嘅爱都应该系一样嘅咁样，所有人都应该享有佢嘅婚姻嘅权力，都应该享有佢组成家庭嘅权力咁样啦。咁呢个时候呢，鸡丁我觉得做一件即系令我觉得哇，佢真系融化咗牛奶糖嘅故事啊。佢呢就接受咗好多访问，喺嗰个访问当中come out。就讲话其实呢一首歌，即系大家觉得非常之温暖、非常之甜蜜嘅呢一首歌，即系我今日会介绍嘅呢一首咧，其实就系佢第一眼见到佢男朋友时候嘅嗰个感觉。系啊，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天气好好啦，跟住见到个男仔企喺个阳光底下背光咁望对住佢，佢嗰瞬间突然之间觉得。我就是想同呢个人生一世过一世啊咁样。咁、于是乎佢就用呢一首歌，即係如果大家都觉得呢一首歌带俾你嘅温暖係好真切嘅。咁、我话俾你听个故事係咁样，请你支持公投，以令到唔同嘅性倾向嘅人士都可以得到佢哋嘅平等嘅婚姻嘅权力，组成家庭嘅权力等等囉。咁、样。係、 okay、 啊，好鍾意呢个故事。因为即其实佢冇刻意去铺嘅，即系佢冇刻意地想讲呢件事或者点样，而系佢好希望用自己嘅故事可以有一个教化，又唔可以教化一个呼吁嘅作用咯，咁样系啦。 系几好，因为我就系中意佢就系、是、你听一首歌，你开头你唔听嘅时候，你就好 sweet 啦。你会唔会突然间因为因为原来嗰两个男仔、两个女仔，你就用翻张牛奶糖咯咁。咁即係你本身 係 即 係 對首歌嗰個觀感其實係係會俾你 嚟自一個偏見咯， 係啦咁樣樣咯，所以我覺得呢個方法幾有趣。 係啦，咁大家可以先欣賞咗呢一首，我覺得非常之標準嘅台灣小清新嘅作品。 歌名 《不是因為天氣晴朗才愛你》。 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一直一直在脑海里复习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牵着你走过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 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一直一直在脑海里复习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 我中意佢个处理咧，喺、 嗯、 前同后有街声啊！ 哦，咁会点咧？ 好似你可以将你带翻去个现实生活咯。 哦， 即系 set 咗一个 tone， set 咗一个画面，就系一个日常嘅街道。Okay. 然之后呢首歌就，然之后个首歌完嘅时候，佢就翻翻去而家你嘅生活噶嘛。 系，哦，你听到好仔细啊！我净系听到吉他啫，对唔住， 人声听唔到啊！ 对唔住， 我净系听到吉他。嗯， 但系有冇嗰种白色牛奶糖喺你口入边融化嘅甜蜜声？ 我觉得好系嗰啲青春嗰啲剧啊，嗰啲电影咧， 即 系校园 当中有个男仔即系对住自己心爱嘅人唱嘅歌， 系啦系啦，即系嗰种主题曲嘅感觉咯。 系 系啦， 咁佢都想营造呢一种气氛嘅， 系有呢种情怀。 因为嗰时佢就话咧，系因为佢男朋友脊椎受伤行唔到路，咁、嗯、心情一路都好差。佢就话佢写咗呢一首歌，歌名叫做《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啦，系想话俾你听，无论天气好唔好，无论你好唔好，我好唔好，我都一直会陪住你咁样样。 哦， 啊，好 sweet 啊，好开心，哎呀，真系好幸福啊，又唔关我事喎，我喺度感慨紧啲咩咧？真系， 我都好想知你感慨紧啲乜嘢咧？ 但系真系好甜啊！即系听首歌嘅时候，你感受到点解冇我份咧？咁甜蜜嘅。 但呢个又真系咧，我成日都系翻翻嚟就系，如果讲香港嘅时候，我都好期待一啲系即系演艺界嘅朋友咧， 系 即系你喺某一啲你嘅歌迷需要你为佢发声嘅时候，不论乜嘢嘅主题都好啊，系啦乜嘢嘅群组都好啊，其实你系咪都可以即系大胆啲去到讲下你一啲嘅睇法，而唔会担心我讲呢样嘢会唔会又得咗另一个群体咧，会唔会又得咗嗰个群体咧，诸如此类，咁你就变咗一啲唔关香港事嘅嘢咧，你哋就会好 vocal 嘅。 系， 但一同香港有关咧，你就咁 咯，黐得咗咁。 系啦系啦，即系你净系提到我环保，因为呢啲无关痛痒啦。我 OK 咁样，但系我好咁样苏食嘢咁。咁但系其实另外有好多系可以再贴身啲嘅。 我明啦。 系啦 ，even 你头先讲话平权呢一样嘢啊，都你见到唔系话特别好多人会去 touch on 呢一个主题嘅。音樂作品啦，又或者係當你有啲咁嘅政策，大家需要去到啊，可能大家會討論啦，或者喺立法會會討論啦，或者喺個政府入面會討論嘅時候，啊，你又唔覺得特別有人會出嚟去到主動去提咯，嚟嚟去都幾個人咁樣咯。但其實你望下你身邊係嚟自做演藝界或者藝術界嘅工作，你身邊好多呢一啲同你做嘢嘅團隊 係性小眾嘅啲人。 Yes。咁樣樣咯，或者你對樂迷都會係可能係性小眾嘅朋友嚟噶嘛，咁樣樣咯。咁我就覺得 why？咁咯， 同埋我唔知道，因为我成日会觉得咧，有啲你觉得正确嘅事情，如果因为你觉得惊引起一啲争议或者引起啲拗撬而就唔去做嘅话咧、其实呢个世界上如果人都咁谂咧，就唔会存在正确嘅事情噶啦。即系我系觉得一啲你觉得正确嘅事 ，even 你觉得讲出嚟之后会引起讨论，会引起争议，咁咪大家攞出嚟讲咯。 系啊， 即系有句说话叫唔啱讲到啱咁样，咁 咁就係有呢個討論嘅空間先得啦。 同埋所謂正係我成日有討論空間咯。係 啊， 係咯，你討論啫嘛。 但係所有人都收埋呢件事唔講嘅時候，又好似好避嘅，又好似好開心，好似好尷尬咁啊！我覺得其實仲奇怪。 音樂都係一個 art form 啊，或者你係 as 一個你 claim 自己 as 一個 artist， 咁你都又係有一個理念你相信噶嘛？係係咯，咁你就算相信愛呢樣嘢，愛都可以好 universal 噶。 嗯，系咯， 咁系咯，咁啊，咁点解唔会有多啲可能系演艺界嘅朋友会系发声嘅咧？咁样，咁我觉得可以值得思考一下啦。咁当然有好多原因嘅，咁嗰啲原因你自己都知系咩噶啦。作為樂迷係嘛？好啦，嗱，頭先阿瓊就係講咗呢個係四位嘅樂團嘅成員啦。係 啦，理想混蛋。 係啦，咁啊， 但係俾我講翻先，係啦，讀醫呢件事，其實佢哋真係有認真去做醫生同埋做藥劑嘅。咁、 哦、 但係咧，即係同樣成日都好似你頭先講許廷鏗咁啦，一半一半啦咁樣啦。咁同埋即係好認真咁，我覺得都有個好處嘅、嗯，就係因為佢哋即係試過做醫生嘅時候搶救病人啊等等，咁嗰種心力交瘁咧，係、嗯、反而俾咗啲靈感佢哋嘅。 嗯， 所以即係佢哋會。即係感慨生命嘅時候，我覺得可能比其他人社歌會更加真切啲咯。 Yeah.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佢哋叫做理想混蛋啊。 係啦，嗱咁啊，但係香港都有好多歌手咧係讀 law 出身嘅。 係啊係啊，喂，呢個又係好神奇㗎，真係。 今日揀嚟呢個咧，就係佢都係讀 law 出身啦，係啦。咁然之後咧，佢而家個人就身處喺台灣嗰度咧，就繼續發展下佢嘅音樂嘅咁樣。咁佢就係混呢個面小眾咧，就係發聲嘅呢首歌。 面小眾 黑面。佢話：黑面咪黑面咯，即係冇表情啫嘛，冇表情冇嘢嘅，你唔使為我嘅面部表情或者我放鬆嘅面容而加諸咁多你一啲嘅幻想喺中間，你覺得我唔中意你啊，諸如此類咁樣係咪先？係啦，咁啊，黃嘉怡我哋講呢個歌詞 係啦。即係佢想話俾你聽，每個人都有黑面嘅自由嘅。 係啦，咁呢首歌叫做係之前佢有派台㗎啦，厭世念。咁有佢呢個係 remix 嘅 version 啊 ，Disparity 為佢做嘅呢個 remix version。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透露，65名由秘鲁返港的港人中，5人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据悉，确诊者包括自由行和旅行团的旅客。据了解，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的团友需要入住检疫中心接受隔离检疫。至於其餘由秘魯回港檢測結果呈陰性的人，可以居家檢疫14日。這批港人經倫敦昨日下午抵港之後，隨即被安排到亞洲博覽館的檢測中心接受病毒測試，在亞博館留宿一晚等候檢測結果。九巴職員權益工會不滿巴士公司削減班次，促請運輸署支援，並且關注運輸業前線員工的福利問題。工會理事許其偉表示，削減班次令到前線員工收入大減，員工無法賺取加班費。工會希望政府幫助業界補貼前線的員工，直至九巴公司能夠正常營運。他又說，工會亦收到大量的乘客投訴，指削減班次令到上班的時間大排長龍，對於上班和居住偏遠地區的市民造成嚴重的影響。工會副理事蕭友貴認為政府應該有配合的措施，而並非只是要求巴士載客不超過七成。他促請政府馬上立例規定，市民乘搭交通工具的時候必須戴口罩。實政原卓議員田北辰認為，全民派錢10,000元應該在預算案投票通過之後的一個星期接受報名，而且由申請到派錢應該有時限。他說2011年政府都曾經向市民派錢，各銀行應有機制。他質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在財委會上回應指，銀行需要時間核實資料和重建系統的說法，認為用兩個月處理申請的時間太長。新加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要求約20,000名的海外勞工要在宿舍居家檢疫14日，不得外出。措施涉及兩個宿舍區，其中一個有13,000名的海外勞工居住，累計超過60宗確診個案；另外一個有6,800人居住，累計28宗病例。這批的海外勞工大部分是南亞人，到新加坡主要從事建築業，他們居家隔離期間繼續獲諮詢，當局一日供應三餐。有海外的勞工向傳媒投訴宿舍的環境擠迫，衛生環境欠佳。新加坡政府頒布多項的新措施，強制民眾外出的時候一定要戴口罩，禁止餐廳堂食，只是提供外賣，賭場、購物商場、酒店等的非必要場所關閉一個月。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大驟雨，今晚和明天早上天氣清涼，最低氣温大約16度，明天稍後雨勢減弱，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的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的兩三日天色好轉，氣温逐漸回升。現在氣温是17度，相對濕度9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3,749點，升513點，總成交金額868億1000多萬。部分活躍港股做價，騰訊控股381.4，升5元。 阿里巴巴188.6，升4.9。汇丰控股38.95，升1.05。中国平安75.7，升7毫。中国移动62元，升1.35。美团点评94.45，升1.6。友邦保险70.85，升6.5。银河娱乐42.85，升1.85。中国海洋石油8.89，升3.3。建设银行6.22，升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9.15，瑞士法郎0.978，澳元0.605，加元1.414，新西兰元0.59，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8。日经平均指数报18576点，升756点。港金现价报1508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1.11美元，卖出163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啦，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就去到泽安村。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噶，龙尾去到泽安村。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较早时啦，落去宏照道嘅支路就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车龙就有待消散。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介乎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咧，都仲系比较车多一啲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交通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段比较多车一些，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仍然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另外反方向，观塘道去旺角近住观塘工业中心那段都是车多，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都有些车龙，龙尾在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是挤塞的，龙尾在荔枝角消防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听歌就要看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 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回家的反方向。 最新专辑《面面》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安和》。咁样回想起自己一路成长嘅故事，依家就冇呢支歌仔啦，因为你一定要快啲翻屋企 啊！抛下所有的框架。 讲到任性不想回家，应该是好多人呢排嘅心情啦。但系真系冇得唔翻屋企，因为翻屋企咧系保大家平安啊。于是乎咧，想大哥用你同你一起去远啲嘅地方。 阳光优雅的漫步。是个墙壁弹奏着抒情乐，忽不禁用那定时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我心，火红的舞衣旋转在。 林子前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马德里不是》。 火红的乌云旋转带绿衣小径，连脚步都波浪鸣歌的声音全在窗棂，小酒瓶晃的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 最近在网上有个二创的版本，记得意的 在个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 重的少女感啦，再加上去旅行时候的轻松啦，是啊，都是现在香港没有的东西。但其实呢，香港应该有点耐性的，我都知道在家真的很闷啦，不过忍耐一下啦，好不好？因为是会很快过去的。 其实记不来，等知了蜕变归来，等墙上夏夜散开，记不来，总有些人需要再等待，慢慢来却比较快，来得快去得也快，烟火痛快到头来却空白，用忍耐种下爱等待花 拎出香港人喜欢排队的毅力，过了这一排之后呢是会好翻的。 当时间能不能晕开，能长治会合起来，有些事其实记不来，让挫败沉淀下来，人生是演唱比赛，记不来总有放空慢慢来。 梁静茹作品，歌曲名称《慢慢来比较快》。冇可能听朝瞓醒咧就会好翻噶啦，所以慢慢嚟咧，俾啲耐性好唔好啊？ 你有话想说，又不敢说。没关系，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一起走过很多时候，有太阳的午后，没月亮的天空，哦，在氧气里面看见你，你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美丽。就在这个时候你对我说，我真的听到你对我说 Oh yeah，你说你喜欢我 I can't control Oh 因为我也有一点心动，我说我喜欢听听 rock and roll， 快跟着我一起保护地球，从今以后不用想太多，只要大声说 Oh yeah。 知道你闷啊， Oh yeah！ 于是乎，成个四月咧，二台都会同你玩游戏嘅。今日星期骚动音乐开始啦。 Oh yeah！ 一首歌之后啊，公布今日嘅结果。 有话想说，又不敢说。没关系，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一起走过很多时候。有太阳的午后，没月亮的天空。Oh， 在氧气里面看见你，就像电影明星一样。就在这个时候你对我说，我真的听到你对我说 Oh yeah。 你说你喜欢我， I can't control Oh， 因为我也有一点心动，我说我喜欢天天 rock and roll， 会跟着我一起保护地球，想太多，只要大声说 Oh yeah。 最后一首歌拣嚟卢广仲作品，嗰个名称叫做 Oh yeah。 听完之后希望可以打沉一啲负面嘅情绪俾你啊。 Oh yeah， 你说你喜欢我 I can't control Oh， 因为我也有一点心动。 拣未来，由登记做选民开始。 拣好歌，系做音乐选民嘅大事。 选举事务处抹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拣。 好啦，我哋系时候要打断一下阿琼你成个 music flow。 唔使，呢个星期你都可以每一日都嚟打断我，因为我哋有呢个好重要嘅活动啊！音乐选民有得拣嘅结果揭晓。 系啦，头先我哋三点钟嘅时候咧就开始啦，就系三点半钟就截咗止噶啦。 冇错， 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就有呢、這个，我哋今日有两首歌俾你拣，睇你中意边一首多啲咁样。 系啦，咁阿琼今日就拣咗侧田嘅煲烂啦。 系啦，咁而 Eric 拣嘅咧就系林奕邦加埋杨千嬅嘅黑天鹅。系啦，两首歌嘅主题就系香港嘅夜生活。系啦，嗱我哋之前有讲过啦，就系话除咗系一个游戏啦，最紧要就系你要登记 做选民， 系啦，5月2号。 折子，哇，好同步啊呢单嘢，系啦，咁啊同埋系有奖品噶嘛，有机会系啦，个奖品系咩嚟嘅咧？嗰、那个心意包 真系劲，我哋今次啦选民有咧心意包当中咧、嗯，真系系我哋意图好有心啊，好知道而家咧香港市民需要紧啲乜嘢啊， 系， 咁当中包括有口罩啦， 嗯、 有呢个酒精搓手液啦，同埋有呢个消毒湿纸巾同埋消毒棉片嘅，即系一 pat 俾你抹手机嗰啲啦， 系， 好开心咧。 嗱，咁啊，究竟喺今日呢个游戏入边有边一个会胜出嘅话、嗯，可以得到呢一个系心意包咧？ 系 啦，咁我哋会有专人揾翻你噶啦。 冇错，唔好心急啊，大家。 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就系时候要睇一睇我哋今日 Eric 同阿严琼中间呢个对决，边一个系赢咗啦？ 音乐选民有得拣，今日嘅结果系 恭喜晒，恭喜晒 Fola 同埋严琼，当然都有侧田啦。系啦，我觉得好开心啊！第一日咧就可以得到呢个听众嘅喜爱，真系令我喜出望外啊！ 系啊，同埋即系喺呢啲大家个夜生活都冇乜嘅时候，大家可以真系回味下，嗯，当年咧， 我喺 Fola 嗰个时候， 我喺兰桂坊嘅时候都真系叱咤风云啦， 都系好想啊，全场瞩目啊，借望住我一个啊，咁 系。咁啊，今日胜出啦，咁啊，所以我哋就一啱会播翻侧田嘅呢首 Fola 俾你听啦，系啦，咁啊嗱，但唔紧要嘅，呢、這个游戏咧，我哋仲会玩一个星期噶嘛， 系冇错，同埋你苏到音乐玩完，苏到音乐玩咗呢一个星期之后咧，下个星期都仲有其他嘅节目会继续玩嘅， 系啦，咁啊，所以听日下昼三点嘅时候，咁啊，继续同你约定啦吓，我哋继续有呢一个音乐选民有得拣。 Can't believe my eyes, must be dreaming. All I wanna do.Get close to you. So many times I see you move. I just wanna move with you. So DJ, spin that wheel. Yeah. I like this. Kick it. Just wanna get close to you, baby. Touch you, gonna kiss you, cause it's love at first sight. Hey, Mr.